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朝阳门桥区车多影响，朝阳门内大街东向西，朝阳门北小街南北双向，朝阳门南小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欢迎你们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收听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你们好吗？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下班快乐了。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消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尤其是很多的像我这样的男孩儿， 对， 还能这么说吗？ 对， 心里还有一个男孩。 就像我们之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曾经收藏的那些球鞋被妈妈扔掉了，或者说你追随的一个动漫然后渐渐消失了， 对， 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今天很多人在刷屏，就是美国漫画级的这个元老人物斯坦利啊，他去世了。当然作为漫威之父，他其实包揽了很多的角色，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想通过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片段啊，来去致敬他，或者说呢，其实我们也去怀念一下心里面那个漫威，属于漫威那个小男孩，那个孩子或者小女孩，其实也 OK 啊。 对对对， 心里面所有的一些怀念之情吧。 对，所以稍后我们会和大家来一个回忆杀。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相信大家也已经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在出行的途中了。 对，现在下班的时间段呢，就是整理一下思绪，这一整天真的是忙忙叨叨，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 是，感觉自己真的像有偶尔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漫威的英雄似的。对，就是对于你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其实你可以承担很多的英雄一样的责任啊。 对，我脑海当中为什么你说到漫威的英雄，我想到另外一个动画画面。 咱们不要每次说到情怀的时候都报以这样的笑容，好 吧？好了， 好吧， 不开你玩笑了。 彩虹下面 赵雷。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是无争的笑颜，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正旺晚霞里的风已吹干了衣裳，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尽管今天的天气可能不是那么好，而且据说这周之内还要降温，但是我们依然送上了一首有温度和有色彩的歌。 对，来自赵雷《彩虹下面》，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知道刚才你想说什么。 八四光年， 不要这样读耶。 好了， 非要这样吗？ 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先不调侃你了。 不是，你就告诉我说，在就是斯坦利老爷子他这所有创造的人物当中， 对， 你最喜欢谁？ 最喜欢啊，最喜欢我能说女主角吗？ 可以。 蜘蛛侠英雄归来当中的女主角，因为在我记忆深处当中有一个画面特别的深刻，就是蜘蛛侠和女主角两个人相视一笑，从马路这边和马路那边相遇的那一刻。 那你猜猜我会喜欢谁？ 谁？ 钢铁侠和美队，你选一个。 美队。 不会吧？ 真的吗？ 我当然应该是喜欢 钢铁侠 好一些。 美队可能是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的。 哦，好吧。今天其实会特别想问问你们，漫威里面的这些人物，你们最爱的是哪一个？ 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一下，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好了，大家一边互动的时候，我们一边也送上好歌给大家，同时呢，期待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啊。关于这个 Stanley 啊，以及我们有关于漫威的一些回忆，我们要留在稍后再具体和各位来分享。 Just wanna have fun。 对，这首歌其实特别带气氛啊。如果你刚好去吃一顿精致的晚餐，或者跟你的姐妹们聚个会，这首歌就很合适了。 还放吧。 主要送给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女听友啊。 如果你看过这个 Friends 当中其实会出现这首歌，应该大家会比较熟悉了，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我刚才说了特别送给听我们节目的女生，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复古但是很带节奏啊， 有种这边走到银河护卫队的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接下来是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不好意思，刚才你的声音被片花给压下去了。 被我的声音给压下去了。 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要说什么？ 就是好像听到那首歌曲，好像走进了那个银河护卫队的感觉 啊。你喜欢里面的 所有角色 啊？所有。OK， 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个好像 感觉小精灵， 那个更像是一个音乐加搞笑的一个系列。 对、啊，就是他们那整个系列都特别中二。 好，有人喜欢蜘蛛侠。 对 Spider-Man， 今天刚好我们的打卡环节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蜘蛛侠的打卡。 你有人喜欢浩克哈，就是绿巨人。好，今天的有关于这个讨论呢，我们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呢，我们的王牌推荐呢，将会向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的一些演出啊，包括一些剧之类的。 是的，比如说先来关注一部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主演是谁呢？赵丽颖、秦汉和俞灏明。 昨天开始已经开播了，是都市商战题材的电视剧哈。然后赵丽颖呢，还是扮演一位就是她比较适合的角色。刚刚毕业的高级白领啊，那种感觉。 金汉在其中扮演一位没有半点商业经验的霸道总裁。 不过这部戏好像不是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小白兔的戏码，是两个人旗鼓相当互相成就的一个故事。另外由郑爽和英帕迪主演的主演的这个青春偶像电视剧《我的保姆手册》也在网络平台来开播了。 对，郑爽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 AI 人工智能少女，哎，这个题材还挺新颖的，就是通过这个层层的选拔，成为一位当红男演员的全职保姆，然后为这个剧中扮演的男主角呢，讲述说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战胜一些勾心斗角的事业过程。比如说清理一些黑粉啊，还有防御狗仔队啊，取得成功。 为什么会想到很小时候看那个蔡明演的一个小品？ 不妨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借着这个话题，联合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在你生活当中、想象当中，你想塑造一个漫威形象，你会塑造哪个呢？ 星期六的晚上0点，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店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心愿意吗？拿起本书翻了两下，欲言又止。我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哈，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缠身，会不会犹如斯文像不像轻浮的人？你轻盈从身边走过，香风缭绕，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有没有 CD 书店二层有卖 CD， 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莞尔一笑。我的神魂但是必定在这还要颠倒，神农尝百草，别问饱不饱，你对我的单身正好像有奇效。陆地穿过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什么是非非？心已经飞飞，你是中心我是圆规，那条睫毛的腿三个人是独乐在你周围，静静的看你无死角的美。 想想去选一首什么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歌，就想到了洛天依，所以就把他许嵩对唱的这首《深夜书店》拿出来让大家听一段。 对，就是我觉得其中这个许嵩呈现的声音让我有点意想不到， 感觉许嵩也变成人工智能的声音了， 好像被人工智能在支配着。 反正那种就感觉挺奇怪的。所以真的我也不觉得这个歌好听。 叫做深夜书店。 再来看两个舞台演出吧。啊，法国经典音乐剧摇滚莫扎特是2019年2月22日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 这是一部描绘音乐家莫扎特传奇人生的法语音乐剧。因为在剧中呢可以结合了他原创的摇滚乐和莫扎特的古典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这种呈现效果，呈现一个摇滚舞台。 最重要是一个法语的经典音乐剧，所以还这个还比较少见嘛哈，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向大家来推荐一下的。 当我踏出店门，街道上空气清新，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深夜刚下过雨，你已不知踪影，小小的懊悔之余，还想感谢你生活里少给力。 另外呢，就是一位著名的摇滚音乐人，觉得这么介绍他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就是有点生，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他。但是其实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音乐的分类，就是在国际上音乐的分类叫做 China Rock，这个就是崔健啊他的作品。那其实12月6日和7日会在北京的 Blue Note 会有两场主题演出，演出的名字叫另一个空间。 对，崔健呢也和乐队的成员将在两天的演出分作上下篇，表演到近30多首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 是因为和以前我们了解到他的作品不一样的是呢，这次是首都会以一个爵士化的编曲去呈现很多他的经典的代表作。 对，无论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还是说创造力十足的近些年以来的新作，就是总之这些音乐都会以一个 jazz 的方式来呈现。 真的是想不到会是什么样的哈。 期待一下。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如果想象一下，如果让崔健去唱爵士，把这首歌改编会是什么样， 慢半拍。 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原本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一共，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一共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偷偷画的迷下，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你哦哇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夜里不该你哦哇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夜里不该， 我明知我夜里不该。 我觉得听听这首花花姑娘说特别适合把小鱼仙儿给我们发来这条微信读出来，他在表达自己最喜欢的漫威人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晚上好啊，莫名的喜欢灭霸，一个在理想主义当中忘我奋斗的中年人，这个点评很精准，我觉得 对，莫名的在今天不喜欢灭霸，因为就是从他的这个人物形象的构造来说，他确实没有一个可圈可点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有一句话，我觉得配图文字写的还挺让人觉得挺扎心的，说灭霸一个响指带走很多人。 就当时那个场景，其实放在电影的最后，我觉得是有些惊悚的。 是的， 或者说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理解他，但是，哎呀。一声叹息啊， 是 话题不能聊太深。 对，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更加符合漫威的另外一个形象——猫女。流年来自王菲。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种都一点，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

是一场奢侈的梦，别再说 500的歌，突然间的自我，可能是，会让我们感到人生之起落啊，潮起潮落，四季更替，我们要去洒脱面对， 享受当下。 对，这首呢，好像就突然一个未接来电呢，就让思绪又变得有一些忧伤了。 对对对，然后配合就我们现在即将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显得更加忧伤。 这是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歌《未接来电》啊，当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啊，有可能。他的所有的联络方式都已经变成了空白。在当地时间11月12号，就是美国漫画界的元老人物 Stanley 啊，就是在好莱坞的一家医疗中心过世，享年95岁。 Stanley 号称是漫威之父，因为在漫威当中他一个人包揽了很多的角色，比如说漫画作家，又是编辑，同时还是出版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出自他手创作了很多的角色，比如说你非常喜欢的钢铁侠，还有 Spider-Man、X 战警、雷神、黑豹和神奇四侠等等等等。 对，因为他是漫威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说 Stanley 这一生他其实也算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互动大家喜欢的漫威的人物啊，他说了很多，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喜欢绿巨人、浩克， 所以接下来的这段呢，我们就是特别来致敬他。其实刚才说到白手起家，最初他其实是在漫威的一个前身的一个公司去担任一个编辑。 对， 后来呢，由于这个二战以后呢，市面上的漫画受时代的影响，其实都会去宣扬一些超级英雄，比如 DC 其实就会有超人和蝙蝠侠， 而到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漫画产业受到了挑战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漫画有害，而且这是一个小众的文化。 对，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好像看漫画的人只是小朋友，或者说生活在《生活大爆炸》当中那些书呆子才会看的东西。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 ，Stanley 灵机一动，就开始创作不一样的超级英雄，比如说神奇四侠，还有蜘蛛侠、钢铁侠，一下子这几个角色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 嗯，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漫画从此进入到了成人的世界。 对，然后又凭借其实他的商业的头脑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有个漫威宇宙。当然其实在这个平行的宇宙里面，像我们刚刚说的钢铁侠、美队啊，包括这个浩克，他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对对对，而且他们还会遇到雷神、蚁人这些同等类别故事里的英雄。 嗯， 更别说就是聚集着各种神秘色彩的 X 战警等等的。 对，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如果你看过漫威系列的电影，这个音乐你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嗯， Avengers。 有人把 Stanley 成为是英雄的缔造者，其实我们想想十几天之前还有一位和他岁数差不多的英雄缔造者也去世，那是我们中国的金庸。 嗯，金庸其实有人觉得说和 Stanley 都是英雄的缔造者嘛，因为金庸所缔造的英雄都是中国古代的武侠英雄， Stanley 所缔造就是拥有超能力的现代英雄。所以说两位老人用自己很丰富的想象力满足了大家对英雄所有的幻想。 但是说实话， Stanley 老爷子晚年确实不大安逸啊。你看金庸晚年是逍遥自在，去世的时候还在和自己亲人去通那个视频电话， 对，含笑而终。 对，但是Stanley 呢，他其实晚年生活不太如意。嗯， 有报道说Stanley 的女儿是一个啃老族，说经常伸手要钱，而且性格极差，经常和 Stanley 吵架，甚至对对方大打出手。哎呀，真的是我 听着心酸的。其实不管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其实今天的感慨，我是觉得老人已经离开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恩恩怨怨都已经是随风消逝了。 对，虽然说英雄的缔造者走了，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人物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对， 激发着我们有一个脑海当中的英雄梦吧。 对，所以每次其实我们在谈到相关事件的时候，都不希望大家好像突然又觉得心情变得不好，而是觉得说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好的一个保存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生平或者说他所创造的内容当中最优质的部分，这些行为方式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 记住他就好。 Yo, listen up, here's the story about a little guy that lives in a blue. 重温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如果你看过钢铁侠的话一定不会陌生，应该是钢铁侠第三集当中的开场曲，用复古的电音舞曲哈。And everything is blue for him and himself and everybody around, 'cause he ain't got nobody to listen, to listen, to listen, to listen. I'm blu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ve a need, I've a die. I'm blue.我们的青春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有可能是一部漫画，一部电影，也可能是一支乐队。 对， 接下来的这支乐队其实我们昨天谈到的就是情怀的力量， 蝎子乐队。 对，他们马上就要来北京，你们准备好去现场了。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今天带你去感受一股强劲气流的摇滚风暴 Rock it like a hurricane。昨天在王牌推荐当中就和大家预告过了，说国际殿堂级的摇滚传奇乐队蝎子乐队 Scorpions 即将开启2018的蝎子乐队极限宇宙中国巡演之旅，而且呢，蝎子乐队成员对于今年来中国演出期待满满，信心满满，能量满满。在前几天的一大波上线宣传之后呢，这位为中国歌迷录制了 ID 视频，先来感受一下吧。 Hello China, we are the Scorpions. We are very excited to come back to China. We'll see all of you in the Olympic Sports Center Gymnasium in Beijing on November 17th and the Mercedes-Benz Arena in Shanghai on November 21st. Make sure you will make it because we will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蝎子乐队是世界上流行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金属摇滚乐团，而且他们在摇滚乐坛当中具有不可撼动的传奇地位。从1965年成军以来呢，蝎子乐队在全球销售唱片超过了1亿张，创造出了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还有 No One Like You 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白金单曲。单单在法国 Still Loving You 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唱片就已经卖出了170万张，他们还被《滚石摇滚》杂志封为重金属英雄。蝎子乐队的很多音乐都曾经被无数乐队进行翻唱，包括是南瓜乐队 Smashing Pumpkins， 还有大家非常熟知的 Green Day 绿日乐队 Korn， 包括听到的这首 Still Loving You 曾经也被信翻唱过，你还记得吗？还原了现场的声音之后，是不是更加有代入感了呢？我记得他们有一句 slogan 还挺酷的，说我们想在电力所及的所有地方演出。当然这么多年以来，蝎子乐队也确实在世界各个角落为乐迷呈现了上千次的演出，从柏林到巴黎，从美国到巴西，从莫斯科到迪拜，从来没有一支同等级的乐队能像蝎子乐队一样奉献如此之多的演出。2018年蝎子乐队的全球巡演之行更像是青春的集会，或者说老朋友之间的见面。从英国伦敦的 O2 体育场，到希腊雅典的泛雅典运动场，再到瑞士的大罗加诺广场，波兰的阿特拉斯竞技场，听到之处每一场都是场场非常火爆。对于真正的摇滚乐迷来讲，蝎子乐队的演出必将是一次不能错过的现场。准备好你对摇滚的热血激情，来共同见证蝎子乐队极限宇宙之旅吧。 关注娱乐最王牌，关注我们今晚推送，加入文艺小分队去现场看蝎子乐队的演出。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1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OK，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我们的预热题的时间接下来来了哈， 马上就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当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预热题呢，也是和漫画有关。请问，有一个大反派叫做小丑，他是出自漫威当中的角色吗？ 吃货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切饭， 阳春白雪的白，人接地恋的接。 什么接电的接， 人接地灵的接啦。 看看待会儿我们电话打给谁啊？

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好了，这段的我们电话到底会打给谁呢？ 对，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和你有个约会哦，不要忘记了。 关注白洁 FM 来参与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互动哦。比如说昨天我们的这个红包雨就真的是出乎意料的， 对对对，汇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们稍后也会有一个名单抛给大家。 对，而我们的现在正在派发的奖金呢，如果发不出去，我们也会接着攒 500块， 直到下次说不定还有红包雨，加油！电话已经接通了，看看今天第一位朋友是谁。 来自星星的约会。 Hello， 嗨， 准备好了吗？ Hello， 嗨嗨，幸运的女孩。 这是一场来自星星的约会，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然后知道我们现在游戏规则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回归到正常的游戏规则。如果说你要答对前3道题，我们会有反转的可能性哦。 对，今天是500现金红包。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加油。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 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匆忙，请问怎么称呼你啊？ 叫 Lydia， 迷人的眼眶。 艾科为了唱这首歌也是 会掉粉了，是吧？ 关键唱完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好像跟你们听的不是同一首歌。 对，这是华语歌，为什么被你唱出印度味儿、咖喱味儿？ Lydia， 你现在在听吗？ 在听。 那个昨天你没有抢我们的红包啊？ 我没有想到，一直在发语音，但是就是显示一直是再试一次。 Okay， 那可能是抢的时间有点晚了， 可能一下瞬间被抢完了， 对， 抢光了。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再加油好吗？ 好的。 好，今天的挑战开始了。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参演剧目《爸爸的信》是原创音乐剧吗？ 是吗？ 是。 答对了，这种一般我们不会给坑的啊。第二题，请听题。 今天漫威之父 Stanley 去世，请问奇异博士是神奇女侠的超级英雄吗？ 不是。 又答对了。 奇异博士卷福嘛。 哎呀，好，现在在两题之后，第三题如果再答对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要倒转了，对不对？ 是的。 小虎队，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星星的约会》，对不对？小虎队是很多人记忆中的青春的这个组合，经典的青春组合。请问小虎队出道的时间是1988年吗？三、二、一， 不是。 答案是非常遗憾。 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88年啊， 就是不是太早了？ 对啊， 我们是九几年听到的哈。 人出道88年， 真是跟忧欢派对合唱一首《新年快乐》哎。这句话没有办法了， 对，就是彰显了代沟。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还小。好，答题答错了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小红包啊， 好吗？ 好的，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开心， 对， 我们下回再见吧。 而且你看，艾科还送了一首歌给你了，莉迪亚，谢谢莉迪亚，拜拜， 拜拜， 拜拜， 好的，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白给100块。 是的， 接下来一位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没有，现在还没有接通他的电话。 没有接电话啊。 就是现在，就每当接不通别人电话的时候，就特别想放那一首陈小春的《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为什么不是王菲的《打错了》 啊？啊，对， 都行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昨天的红包雨，特别感谢大家啊！不管是你们是不是真的因为昨天的红包雨关注我们的，我们要说一句感恩，谢谢，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红包雨的规则继续延续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说500块一直攒 到一定的数额，我们就要撒红包雨了。 是的， 或者说我们将来有很多的福利，也许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玩法，大家敬请关注啊。其实每次我们挑选。call in连线的听友都是一个很、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的过程，因为 是的， 一大片的微信当中我们要挑出 对 一位有缘人其实很难，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服务器也是有点崩盘的现象，一直在显示8万多条。 这昨天发来微信的朋友们吗？ 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就发现说现在选人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大家就如果发来答案的时候、我们的老听友就不用再说了，新听友的话一定要记得发文字，不要发语音呢、 是。好，现在已经在线上了，看一下是不是 ？Hello，Hello， 在吗 ？Hello， 哎，你好， 你好， 来，怎么称呼？ 啊，姓王， 小王， 又是小王。对，我们的自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接入了好几个小王，不知道这是新的一个小王啊。 对，这个新的小王，你准备好我们今天答题环节了吗？ 好，准备好了。 加油。请听题，福尔摩斯是非常著名的侦探角色。那么，请问福尔摩斯的家庭住址是伦敦贝克街112B 吗？ 是吗？ 是。 你去过呀？ 福尔摩斯当时不是都应该就是那个221B 吗？ 对。 还记得吗？ 看福尔摩斯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我你 数字可能听起来有点相似。 对，是221B， 不是112B。 对。 你可能去的隔壁家住的是名侦探柯南啊，就是，好吧，不好意思啊，打错了， 人物都得要远离。 谢谢小王，谢谢你， 谢谢你，稍后还会有99小红包送给你， 谢谢，拜拜， 拜拜。今天连线感觉有点快， 就这么结束了？ 对，还没有开始呢。 为什么我们自从开启这个红包雨模式以后，好像每一次都特别着急把这个钱要攒下来？ 大家可能变得现在更加谦让了，希望这个红包雨能够撒得更频繁一点。 接下来我们音乐题马上就要登场，大家请准备好手机。 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发来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包括有关于漫威宇宙当中的超级英雄。 嗯，谢谢你们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有关于我们英雄的啊，漫威英雄的这个宇宙，我相信会一直存在着。嗯哼。今天的这首歌应该很简单吧？ 对， 虽然只有13秒的前奏， 这首 下面的这首。而且是一首对唱的歌曲，我先把范围缩小一下。OK， 这首对唱歌曲呢，特别适合大家在 KTV 的时候去选择来唱一唱。 对，情侣对唱啊，或者是我觉得在很多对唱的歌里面，它的难度系数相对比较小。 对，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而言，可能是比较有难度，因为会有代沟。 什么意思？谢谢已经发来"评剧"两个字的朋友。你们把什么糊涂的爱什么全发来哈， 糊涂的爱什么歌，果然是有代沟。 我刚才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好，接下来准备好手机对话框到白街 FM， 3、2、1开始。 最快的时间看看是谁来发来好吗？ 答对名字就可以了。 简单吧。哒哒哒哒哒。今天我不捣乱了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难得我要安静一次。不捣乱，不捣乱。 这首歌因为也是很简单的，有标志性那种感觉，八音盒被打开的感觉。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对。然后顺便我们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啊，这首其实原唱呢就不用多说了，经典中的经典了。但是其实唱这首歌的人，他很擅长翻唱一些作品。他是莫艳琳。 这首歌曲你肯定很熟悉，《过火》。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会伤痛我。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最后再来看国际方面，说到 J-POP， 宇多田光绝对是个绕不开的名字。16岁横空出世，创下多项无人能破的销售记录，27岁说走就走，休息了6年才再次复出。11月6号开始，他开启了今年的巡回演唱会，演唱会由横滨开始，在福冈、大阪、木章等地开展12场演出。根据歌迷们分享的歌单，这次巡演既有复归后的《初恋》、《盛夏的咒语》、《献给你的花束》等新歌，也有《First Love》、《Automatic》、《Traveling》等经典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醉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音乐素描。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5:47，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今天的音乐素描这段文字，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个打卡图。 是的，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段文字呢，是出自一个著名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那就是 Spider-Man。 当我看着你的双眼，而你也凝望我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如此不同，因为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同时，也变得更弱小了。我感到激情澎湃的同时，也感到胆战心惊。而事实是，我不知道我的真实的情感，但是我知道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 Some say love is burning, that it may fireBut I know love has a fading thing, just as fickle as a feather in a string. See, honey, I saw love. You see, it came to me. It put its face up to my face so I could see. Yeah, then I saw love disfigure me into something I recognizing. You see the cage it called. I said, come on in. I will not open myself up this way again. And lay my face to the sword, nor my teeth to the sand. I will not lay like this for days now upon end. You will not see me fall, nor see me struggle to stand. To be acknowledged by some touch from his gnarled hands. You see the caged call, I said come on in. I will not open myself up this way again. 这首歌其实带有一些剧情感啊，我觉得而且听这个歌的时候特别适合你们开着车啊，融进整个的夜色的一个感觉。 对，这首歌叫做 Sun for Zula， 是出自超凡蜘蛛侠二当中的一个插曲。它其中描绘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一开篇的时候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男女主角相互对视，然后跨过一条马路，好像就是穿越了所有的阻碍走在了一起。 听上去是挺浪漫的一个场景。 对，但就是其中你可以听到这个歌曲当中的所有的鼓点都可以当作是心动的信号。 而今天我们其实配合的文字也是来自于蜘蛛侠的台词，所以你们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白杰 FM 来收到我们的图片。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图片和文字都可以用来致敬 Stanley。 Some broken thing I do not lay here in the dark waiting for thee. No, my heart is gold, my feet are light, and I am racing out on the desert plains all night.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好了，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又要开始了。因为昨天呢说好的是这个艾科这个他音乐秀，所以呢不做成绩。那么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四都会是我们 PK 的时间。 对，周五的时候就是答案揭晓的时候了。 三局两胜，今天的我们的两个人准备的歌曲到底大家会给多少分呢？先从我来推荐的这首开始吧。 好， 今天要推荐的其实是一首老歌的翻唱。原版呢是黎明的那个版本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浪漫唯美的 MV， 当中呢有漂亮的女主角，有那个现在已经消失不见的老款的翻盖手机，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池后来对这首歌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因为这是很美的一首歌啊。心在跳，你们给几分呢？所以一到十分当中选一个你对这首歌链接最合适的分数发过来就好了。 不要忘了周五的时候是有惩罚环节的。 对，就是要输掉那个人要唱歌。 对， 不要提醒大家，大家自己 我要帮大家温故而知新。 从编曲上面你看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其实原版的那个 MTV 里面其实会有那个雪山的那个风景啊，而在这一版金池版本的前奏当中又加了风笛，感觉有些不一样。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我难以找。多少，有什么 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主播四方哥，刚才白洁第一首歌的得分平均下来应该是九分吧？ 八分， 来看一下啊！ 不要给自己故意涨分。 八分高 ，OK， 那没问题。 幸亏我是拿了计算器来的。 那行，那轮到你了，看你能得几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 首，分 好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叫做 Super Moment。这首歌叫做《全世界暂停》，就是对他们这个组合乐队的圈粉源于一个金曲奖的现场，因为在现场演绎 Beyond 乐队的情人的时候，主唱 Sunny 扯掉了自己的耳返，就那一刻点燃了全场，就是他会有一种致敬经典的感觉吧。 OK， 但这首歌大家喜不喜欢才是评分的关键啊，不要被他的那个说的场景所迷惑好吗？ 一分到十分你打几分呢？ 闹钟像狂雨陪伴，停机流浪，画出名卡电脑版，我要暂停全世界，我要暂停全世界，漫步中摆停全时限时间，我要暂停全世界。 也就八分， 挺好的，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还有人给你打一分的呢 啊，这太极端了吧？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给人营造的一种感觉，就是每首歌曲当中会有一种真的是存在在宇宙当中，能看到星星的感觉。 好吧，今天你推荐第一首歌跟我的分数是一样的，都是八分，而接下来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 Beautiful Things。每个人在表达美丽心情或者说喜欢的东西的感受不一样，这首歌曲是用一个很习惯调的啦啦啦的方式告诉你 Beautiful Things 的感觉。 还是一到十分，大家给几分？ Butterfly still,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small things included. 有给五分的，还有给一分两分， 平均一下，平均一下， 取 掉一个最低分，取掉一个最高分， 七分不能再多了。 我已经发现很多以前支持我的朋友们现在都不站我的队了，比如说 Gary。 嗯， 为什么？你推就是想象一下为什么，是因为大家想听你的歌吗？你是这么想的吗？ 不能吧，我可不想再掉分了。 我最后背了两首，一首是非常流行的中文流行音乐，还有一首是相对比较难听到的一首歌。两首大家说听哪首就听哪首，就推荐哪首好吧。 难得的吧，怎么样？ 想让我输呗。 没有没有， 意思吧， 说不定难得一见的歌曲，难得一听的歌曲会更抓人耳朵呢。 OK 好。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今天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推荐啊。 主播私房歌， 好吧，回到我推荐的这首歌的时间，这决定了我们俩今天的胜负。因为在前面的一首歌的表现呢，艾科这个表现不佳，这首歌最多呢也就是七分啊，最多了。 我觉得你最后一首歌曲如果要是推荐的话，可能就是赢在演唱的人 The Beatles 的歌。 对对对 对, 对，很经典了。 总觉得说我们在想象说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其实这首歌里面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表达，一些情绪。我64岁的时候我怎么办啊？60多了怎么办？ 这一生过得已经这么糟糕了，64岁的时候应该过得闲适一点吧， 就是调皮一点啊，顽皮一点。你给几分啊？1到10分。 If I'd been out till 2:45, would you lock the door? 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 还有9分的，有10分的，继续继续， 都是给这个情怀打分的。The Beatles 这首歌， 那个大家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打分过来哈。1到10分，你发自内心喜不喜欢这首歌啊？不要觉得好像是 The Beatles 给这个唱的歌，好像不给一个高分，体现不出来自己的这个是吧？未必，喜不喜欢是自己内心说了算的嘛。 I could be handy mending a fuse when your lights have gone. You can knit a sweater by the fireside. Sunday mornings go for a ride. Doing the garden, digging the weeds. Who could ask for more? 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 Every summer we can rent. 你自己说多少分吧？ 10分， 没有， 9分， 均下来多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差不多了。 有给2分的，我再看一下啊。 这不是要取掉一个最低分和最高分吗？ 那就是8分，8分，还是赢了。